简王元年，北伐灭莒。八年，魏文侯韩武子、赵桓子是列为诸侯。二十四年，简王卒，子生王当立。生王六年，道杀生王，子道王熊仪立。熊王二年，三晋来伐楚，至城丘而还。四年，楚伐周，正杀子阳。九年，伐韩，取附属。十一年，三晋伐楚，败我大梁、榆关。楚后路秦，与之平。二十一年，悼王卒，子肃王臧立。肃王四年，蜀伐楚，取资方。于是楚为汉官以拒之。十年，魏取我鲁阳。十一年，肃王卒，无子，立其弟熊良夫，是为宣王。宣王六年，周天子贺秦献公，秦始复强，而三晋亦大，魏惠王、齐威王尤强。三十年，秦封魏鞅于商，南侵楚。是年，宣王卒，子威王熊商立。威王六年，周显王置文武座于秦惠王。七年，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，楚威王伐齐，败之于徐州，而令齐必逐田婴。田婴恐，张丑委魏楚王曰：“王所以战胜于徐州者，田叛子不用也。叛子者，有功于国，而百姓为之用。婴子服善而用身稷，身稷者大臣不复，百姓不为用，故王胜之也。今王逐婴子，婴子逐叛子必用矣。复薄其士卒以与王御，必不便于王矣。楚王因服主也。”十一年，威王卒，子怀王熊怀立。魏闻楚丧，伐楚，取我泾山。怀王元年，张仪使相秦惠王。四年，秦惠王初称王。六年，楚使柱国朝阳将兵而攻魏，破之于襄陵，得八邑。又移兵而攻齐，齐王患之。陈轸是魏秦使齐，齐王曰：“魏之奈何？”陈轸曰：“王勿忧，请令罢之。”即往见朝阳军中，曰：“愿闻楚国之法，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？”朝阳曰：“其官为上柱国，封上爵职归。”陈轸曰：“其有贵于此者乎？”朝阳曰：“令尹。”陈轸曰：“今君以为令尹矣，此国冠之上，臣请得辟之。人有疑其舍人一之久者，舍人相谓曰：‘庶人淫此，不足以辩，请随化地为蛇，蛇先成者独饮之。’一人曰：‘吾蛇先成，举酒而起。’曰：‘吾能为之足。’及其为之足，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，曰：‘蛇故无足，今为之足，是非蛇也。’今君向楚而攻魏，破军杀将，功莫大焉，冠之上不可以加矣。今又移兵而攻齐，攻齐胜之，官爵不加于此，攻之不胜，身死决夺，有毁于楚，此为蛇为足之说也。不若引兵而去以得齐， 此池满之树也。朝阳曰：善。引兵而去。燕韩军初称王，秦使张仪与楚齐魏相会，蒙聂桑。十一年，苏秦约纵山东六国共攻秦，楚怀王为纵长。至函谷关，秦出兵击六国，六国兵皆引而归，其独后。十二年，齐闵王伐败赵魏军，秦亦伐败韩，与其争长。十六年，秦欲伐齐，而楚与其纵亲，秦惠王患之，乃宣言张仪免相，使张仪难见楚王。谓楚王曰：必义之王所甚悦者，无先大王。虽夷之所甚怨为门兰之私者，亦无先大王。必义之王所甚憎者，无先齐王。虽夷之所甚憎者，亦无先齐王。而大王和之，是以必义之王不得是王，而令夷亦不得为门兰之私也。王谓夷闭关而绝齐。今使使者从夷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乌之地方六百里，如是则齐弱矣。是北弱齐，西得于秦，此商乌以为父，此夷冀而三立俱至也。怀王大悦，乃至相喜于张仪，日语至久，宣言：吾复得无商乌之地。群臣皆贺，而陈轸独吊。怀王曰：何故？陈轸对曰：秦之所谓众王者，以王之有齐也。今地位可得，而齐交先爵，是楚孤也。夫秦又何众孤国哉？必清楚矣。且先出地而后绝齐，则秦计不为；先绝齐而后择地，则必见期于张仪。见期于张仪，则王必怨之，怨之是西起秦患，北绝齐交。西起秦患，北绝齐交，则两国之兵必至。臣故调。楚王弗听，因使一将军西狩封地。张仪至秦，阳醉坠车，称病不出三月，地不可得。楚王曰：已以吾绝齐为上伯耶？乃使勇士送仪北辱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楚服而合于秦。秦齐交合，张仪乃起朝，谓楚将军曰：子何不受地？从某至某，广袤六里。楚将军曰：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，不闻六里。即以归报怀王。怀王大怒，兴师将伐秦。陈轸又曰：伐秦非计也，不如因陆之一名都，与之伐齐，是我亡于秦，取长于齐也。吾国尚可全。今王以绝于齐而择期于秦，是吾和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，国必大伤矣。楚王不听，遂绝合于秦，发兵西攻秦。秦亦发兵击之。十七年春，与秦战丹阳，秦大败我军，斩甲士八万，虏我大将军屈盖、皮将军庞侯丑等七十余人，遂取汉中之郡。楚怀王大怒，乃西国兵复袭秦，战于蓝田，大败楚军。韩魏闻楚之困， 乃南袭楚，至于邓。楚闻乃引兵归。十八年，秦使使曰复与楚亲，分汉中之半以和楚。楚王曰：“愿得张仪，不愿得地。”张仪闻之，请之楚。秦王曰：“楚且甘心于子，奈何？”张仪曰：“臣善其左右近上，近上又能得势于楚王姓姬郑袖，袖所言无不从者，且已以前使复楚以商乌之约，今秦楚大战有恶，臣非面自谢楚不解，且大王在，楚不宜敢取夷，诚杀夷以变国，臣之愿也。”夷遂使楚。至，怀王不见，因而求张仪，欲杀之。仪思于晋上，晋上未请怀王曰：“居张仪，怀王必怒。天下见楚无秦，必轻王矣。”又谓夫人郑袖曰：“秦王甚爱张仪，而王欲杀之。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戮楚，以美人聘楚王，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应。楚王重地，秦女必贵，而夫人必赤矣。夫人不若言而出之。”郑袖足言张仪于王而出之。仪出，怀王因善遇仪，仪因说楚王以叛纵约而与秦和亲，约婚姻。张仪已去，屈原使从其来，见王曰：“何不诛张仪？”怀王悔，使人追仪，伏疾。是岁，秦惠王卒。二十年，齐闵王欲为纵长，悟楚之与秦和，乃使使为楚王书曰：“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。今秦惠王死，武王立，张仪走位，出礼及公孙衍用，而楚视秦。夫出礼及善乎韩，而公孙衍善乎魏。楚必视秦，韩魏恐，必因二人求和于秦，则燕赵亦宜视秦。四国争视秦，则楚为郡县矣。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，与为纵而尊周氏，以按兵息民，令于天下？莫敢不乐听，则王名成矣。王率诸侯并伐，破秦必矣。王取五关蜀汉之地，思吴越之腹，而善江海之利。韩魏割上党，西伯函谷，则楚之强百万也。且王欺于张仪，王帝汉中，兵错蓝田，天下莫不代王怀怒。今乃欲先试秦，愿大王熟记之。”楚王夜以欲和于秦，见齐王书，犹豫不决，下其议群臣。群臣或言和秦，或曰听齐。昭居曰：“王虽东取地于越，不足以刷齿，必且取地于秦，而后足以刷齿于诸侯。王不如深善齐韩，以众出礼及，如是则王得韩齐之众以求地矣。秦破韩宜阳，而韩犹复视秦者，以先王墓在平阳，而秦之五岁去之七十里，以故犹畏秦。不然，秦攻三川，赵攻上党，楚攻河外，韩必亡。楚之救韩，不能使韩不亡，然存韩者楚也。 韩以得五岁于秦，王甚善之，使之以齐韩众出礼籍，即得齐韩之众，而主弗敢弃疾也。今又益之以楚之众，出礼子必言秦，复与楚之亲弟矣。于是怀王许之，竟不和秦，而和齐以善韩。24年，背齐而和秦。秦昭王出力，乃后路于楚，楚往迎赴。25年，怀王入与秦昭王盟，约于黄棘。秦复与楚上庸。26年，齐韩魏为楚复其纵亲而和于秦，三国共伐楚。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，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，三国引兵去。27年，秦大夫有司与楚太子斗，楚太子杀之而亡归。28年，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，杀楚将唐昧，取我仲丘而去。29年，秦复攻楚，大破楚，楚军死者20000，杀我将军景缺。怀王恐，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。30年，秦复伐楚，取八城。秦昭王谓楚王叔曰：“使寡人与王约为兄弟，盟于黄棘，太子为质，质欢也。”太子凌杀寡人之重臣，不谢而亡去，寡人诚不生怒，使兵侵君王之边。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，寡人与楚接近攘界，故为婚姻，所以相亲久矣。而今秦楚不欢，则无以令诸侯，寡人愿与君王会五官，面相约，结盟而去，寡人之愿也。甘以闻下执事。楚怀王见秦王书，患之，欲往恐见妻，无往恐秦怒。昭居曰：“王无行而发兵自守耳，秦虎狼不可信，有并诸侯之心。”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：“奈何绝秦之欢心？”于是往会秦昭王。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五关，号为秦王。楚王至，则避五关，遂与西至咸阳，朝章台，如藩臣，不与抗礼。楚怀王大怒，悔不用昭子言。秦因留楚王，邀以割乌黔中之郡。楚王欲盟，秦欲先得地。楚王怒曰：“秦诈我而又抢邀我以地，不复许秦，秦因留之。”楚大臣患之，乃相与谋曰：“吾王在秦不得还，邀以割地，而太子为质于齐，齐秦合谋，则楚无国矣。”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。昭居曰：“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，而今又背王命而立其庶子，不宜。”乃诈附于齐。齐闵王谓其相曰：“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。”相曰：“不可，影中立王，是无报空志而行不义于天下也。”或曰：“不然，影中立王因与其新王誓曰：‘与我下东国，吾为王杀太子，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，然则东国必可得矣。’ 齐王卒用其相继而归楚太子。太子恒志立为王，是为清襄王。乃告于秦曰：赖社稷神灵，国有王矣。清襄王恒元年，秦邀怀王不可得地，出厉王以应秦。秦昭王怒，发兵出武关攻楚，大败楚军，斩首五万，取西十五城而去。二年，楚怀王亡逃归，秦绝之，遮楚道。怀王恐，乃从剑道走赵以求归。赵主府在代，其子惠王出力行王事，恐不敢入楚王。楚王欲走魏，秦追至，遂与秦使复之秦。怀王遂发病。清襄王三年，怀王卒于秦。秦归其丧于楚，楚人皆怜之，如悲亲戚。诸侯由是不执秦，秦楚绝。六年，秦使白起伐韩于伊阙，大胜，斩首二十四万。秦乃谓楚王书曰：楚背秦，秦且率诸侯伐楚，争一旦之命。愿王之赤氏族得以乐战。楚清襄王患之，乃谋复与秦平。七年，楚迎复于秦，秦楚复平。十一年，齐秦各自称为帝，月余复归帝为王。十四年，楚清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渊，结和亲。十五年，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，取淮北。十六年，与秦昭王好会于燕，其秋复与秦王会壤。十八年，楚人有好以弱攻微浊加归燕之上者，清襄王闻，召而问之。对曰：小臣之好射齐燕罗龙，小使之发也，何足为大王道也？且称楚之大，因大王之贤，所益非执此也。昔者三王以义道德，五霸以义战国，故秦魏燕赵者齐燕也，齐鲁韩魏者卿首也，邹毕谭披者罗龙也，外其余则不足射也。见鸟六双，以王何取？王何不以圣人为功，以勇士为拙，十章而射之？此六双者，可得而囊在也。其乐非特朝夕之乐也，其祸非特福宴之时也。王召张公而设魏之大梁之南，加其右臂而敬蜀之于韩，则中国之路绝，而上蔡之郡坏矣。桓射与之东，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，则魏之东外弃，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。且魏断二臂，颠越矣。应击谭国，大梁可得而有也。王征着兰台，印马西河，定位大梁，此一发之乐也。若王之意成号而不厌，则出宝弓，拨新卓，设卓鸟于东海，环盖长城以为防，昭射东举，西发霸丘。夜加即墨，故据五道，则长城之东收，而泰山之北举矣。西捷径于赵，而北达于燕，三国不吃， 则纵不带约而可成也。北游牧于燕之辽东，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，此再发之乐也。若服四上十二诸侯，左迎而右服之，可一旦而进也。今秦破韩以为长忧，得列城而不敢守也。伐魏而无功，击赵而故病，则秦魏之勇力屈矣。楚之故地汉中西离，可得而复有也。王出宝宫，波心卓，设蒙塞，而待秦之眷也。山东河内，可得而依也。劳民修众，难免称王矣。故曰秦为大鸟，覆海内而处，东面而立，左臂据赵之西南，右臂覆楚燕郢，应击韩魏，垂头中国。楚既行变，势有地利，奋一鼓翅，方三千里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。欲以激怒襄王，故对以此言。襄王因赵与语，遂言曰：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，愿莫大焉。今以匹夫有怨，尚有报万乘，白公子虚是也。今楚之地方五千里，带甲百万，犹足以踊跃中野也，而坐受困，臣妾为大王弗取也。于是清襄王遣使于诸侯，复为纵，欲以伐秦。秦闻之，发兵来伐楚。楚欲与齐韩联合伐秦，因欲屠周。周赧王使武公为楚相昭子曰：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输，而南弃以尊楚，臣以为不然。夫事共主，臣事君，大国不亲，以众挟寡，小国不富。大国不亲，小国不富，不可以致名实，名实不得，不足以伤民。夫有屠周之声，非所以为号也。昭子曰：乃屠周则无之，虽然，周何故不可屠也？对曰：君不武不攻，城不实不围，夫一周为二十进，攻之所知也。韩常以二十万之众辱于晋之城下，锐士死，忠士伤，而晋不拔。攻之无百韩以屠周，此天下之所知也。夫愿结于两周以色邹鲁之心，交绝于齐，生失天下，其为势危矣。夫危两周以后三川，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，何以知其然也？西周之地绝长补短，不过百里，名为天下共主，列其地不足以肥国，得其众不足以敬兵，虽无功之，名为弑君。然而好事之君，喜功之臣，发号用兵，未尝不以周为忠实，是何也？见既弃在焉，欲弃之志而忘弑君之乱。今韩以弃之在楚，臣恐天下以弃仇楚也。臣请辟之。夫虎肉骚，其兵力深，人由攻之也。若使泽中之迷蒙虎之皮，人之攻之必万于虎矣。列楚之地足以肥国，处楚之名足以尊王。今子将以欲诸残天下之共主，居三代之传器， 吞三利六义以高士主，非贪而合。周书曰：“欲起无先，故气难则兵至矣。”于是楚计绰不行。十九年，秦伐楚，楚军败，割上庸、汉北地与秦。二十年，秦将白起把我西陵。二十一年，秦将白起遂把我郢，烧先王墓夷陵。楚襄王兵散，遂不复战。东北保于陈城。二十二年，秦复把我乌黔中郡。二十三年，襄王乃收东地兵，得十余万，复吸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，据秦。二十七年，使三万人驻三晋伐燕，复与秦平，而入太子为质于秦。秦使左徒弑太子于秦。三十六年，顷襄王病，太子王归。秋，顷襄王卒，太子熊元代立，是为考烈王。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，封以吴，号春申君。考烈王元年，纳周于秦以平。是时楚亦弱。六年，秦为邯郸，赵告及楚，楚遣将军景阳救赵。七年，至新中，秦兵去。十二年，秦昭王卒，楚王使春申君调辞于秦。十六年，楚庄襄王卒，秦王赵正立。二十二年，与诸侯共伐秦，不利而去。楚东徙都寿春，命曰郢。二十五年，考烈王卒，子幽王汉立。李元杀春申君。幽王三年，秦未伐楚，秦相吕不韦卒。九年，秦灭韩。十年，幽王卒，同母弟由代立，是为哀王。哀王立二月余，哀王庶兄复除之徒袭杀哀王，而立复除为王。是岁，秦鲁赵王迁。王复除元年，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。二年，秦使将军伐楚，大破楚军，亡十余城。三年，秦灭魏。四年，秦将王翦破我军于齐，而杀将军项燕。五年，秦将王翦蒙武，遂破楚国，鲁楚王复楚，灭楚，名为郡云。太史公曰：“楚灵王方会诸侯于身，诸其庆封，坐章华台，求周九鼎之时，治小天下，即饿死于申亥之家，为天下笑。操行之不得，悲夫！事之于人也，可不甚于？气急以乱立，必淫秦女，甚乎哉！即在亡国。”